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质量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时间19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， 我叫郭轩。今年22岁，说起宿醉吧，我是真没有。对，然后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啊，就是很好的朋友，他有一次就是我们一大帮朋友就在一起喝酒，聊天，然后他就喝醉了。喝醉之后呢，迷迷糊糊的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，就也很晚了。然后第二天他告诉我说，他昨天晚上喝醉的时候给他一个喜欢了很久很久的姑娘发了一句话。我说你发的什么？他说他发的是就让我们好好弄吧。我们当时都哈哈大笑。然后我说那后来呢？他说后来的时候那姑娘就没有后来了。 没有人要内疚，没需要缘由，在十字街头就相互保佑。 那些体贴问候，那美丽尽头，没必要一分开就变成了诅咒。 相爱这一场， 可能是为了能 好朋友，比爱人长久，不能牵的手安在心头。在最寂寞的关头，永远在左右。时过境迁后， 生 花烟火后，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。那无痛的伤口还带着 朋友。

天身后的人是你。

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会上瘾的，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前越聚越深，孤独是会蔓延的，深夜里的变成无法复合，却还 站在阳光下，就该是温暖的。 难自扰的折磨，他又何必呢？生活没有假设，他没有如果，要简单的快乐，别想太多，就像这样唱歌。 藏着颗不敢见的 眼睛。我在沉默，该忘了你。 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袁。